夫人取笑了，秋菊 有 送夫人内堂歇息。 是啦。 来， 有 升堂。我说来呀， 有 你们说老爷我是先审官司还是先接巡案呢、啊哎、 老爷、嗯、您的前程是大，接巡案要紧呐、 啊、哦 太爷人命关天还是审官司要紧， 接巡案要紧， 审官司要紧， 接巡案要紧， 太爷前程是大，接巡案要紧啊！ 前程轻而断，醉云龙我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偏偏先选了欢乐寺。走参见，看你在呀边我山哦哦哦哦，关大道谢长， 怀怨恨满腹之手，常

金 兄。闹了半天，你们是神仙遇上了活菩萨， 这叫做裁缝绣娘各有所长。 这小孩真会说话。 这位先生，您既然能测生死断吉凶，哎，您给沾一沾谱一谱，这凶手他到底是谁？ 哎，对对对，点点点点点点。 哟，等一下，官还用点什么呀？ 你呀，快把这香点上，让这位先生占卜占卜，到底谁是凶手？ 哎呦！我说各位呀、 你们不要拿着这人命啊，在我这小店里做儿戏呀、 怎么呢、 我可伺候不了你们这些大贵客呀。 什么意思？ 这么着 啊， 这9000呢我不要了、 给得起、给得起。 二位请吧。哈哈，怎么着，轰我们？ 没这意思。 我告诉你，我让你这酒都卖空，行不行？ 别介， 二哥， 走 走 走， 二位， 二位， 我 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 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 见 见见见见见是有点疼。小兄弟，我看你不但身上有病，还有这脸上 啊。 哎呀，他五兄弟看门关银行饭一口饭，只能就在身上将产。 好江湖的，你别来这一套。你 我看你外强中干， 我 看你嘴里心慌，在火临头你活不长。 我 先生，我们走。 走， 二位，二位，别走，别走。 我说，我说，二位，小人有急，小人有难呐。 说，常三林是我的大恩人。这茶店全靠他出门进，他反常还能够指向你，为买茶我常去他门厅。前夜晚茶店关门进三更，为买茶又去找那常三林，只见他的家门关得紧，轻轻地关了内打假声，进不了大门，我把枪刀。爬上了墙头往前一看， 看见什么？ 有一男一女起狠心，挥拳又抡棒，打死那常三林，打死常三林。 Thank you. 来，夫人。 哦， 夫人，你们在用饭呢。秋菊，快给斟杯酒来。 是。老爷，这是夫人特地为您备的呢。哦，这儿美丽的酒菜。 夫人，你 有甚气了？ 谁敢和您生气呀？ 此人仪表堂堂，举止谈吐非同一般，我想栽培他。 如今人呢？ 秋菊， 有， 快请郎中先生。 是啦， 夫人。 有请郎中先生。 来了。

爷。 太爷，您看，此计可用？ 可用， 可用， 可用， 可用啊！